颗破碎的心，一个流浪的人，破碎的心，有谁来安慰？仰望苍空，默默无言，默默无言。想相思无踪迹，你人哪在何方？比天为海洋，爱我吻过浪，往事如烟涌上我心头。一个破碎的心，一个流浪的人，破碎的心，有谁来安慰？仰望长空，默默无言，默默无言，寂寞独徘徊。回忆当年是我俩相偎依，在菩提树底下，微风轻轻吹，拨动你秀发，你含着泪问我几时归。一个破碎的心，一个流浪的人，破碎的心，有谁来安慰？仰望苍空，默默无言，默默无言，寂寞独徘徊。想相思无踪迹，一人哪在何方？比天为海洋，爱我吻过浪，往事如烟涌上我心头。一颗破碎的心，一个流浪的人，破碎的心，有谁来安慰？仰望长空，默默无言，默默无言，寂寞独徘徊，默默无言，寂寞独徘徊。